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六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其实我们在户外运动的过程里啊，遇到的突发情况有时候还真的是多种多样，有下雨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这个下雪的时候也有可能会出现，比如说遇到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各种虫子，又有可能会出现的就是路途上的一些突发的情况。所以其实对于我们现代人群来说啊，我发觉大家都有一个特点，我们长时间的生活在这个钢筋混凝土的城市森林当中呢，大家更愿意或者说更渴望时不常的到户外去和大自然进行一个亲密接触，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也是理所应当，我们提倡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但是想要拥有这样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的前提，一定是要保证我们的安全的。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要和大家去分享一下关于户外运动过程当中的安全问题。那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呢，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北京体育大学的牛志培牛老师。还是有请牛老师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啊。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牛志培。 嗯，欢迎牛老师。说到这个户外运动安全啊，其实牛老师在日常的教学过程当中和您的学生去谈这个问题，而对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的话呢，有时候我们的那些问题是比较专业的，可能大家遇不到，但是还有一些问题可能是我们叫通用的， 对，普遍的， 对，谁都可能遇到的。所以我们从今天的这个角度也想听您和大家去分享一下，我们在户外运动的过程当中啊，哪些安全问题是大家特别需要去重视的。 是，说起来户外运动的安全呢，它其实是一个系统工程，这个工程太多了，就是我们的学生学4年可能都没有把它学的非常完全，包括呢有一些细节呢是我们学生专业的户外运动的学生需要学的，但有一些呢是我们大众都需要一些知道的事情 啊， 知道的事情，就比如说像是发烧了，你37.5度以上37.6度以上就所谓的发烧，这些常识性的东西我们需要知道的。那么现在确实啊，这个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这个不断提高，人们越来越多的就到这个户外运动过程当中来了啊，不管是利用这个小长假还是周六周日啊，也有很多这个所谓的户外运动的初级爱好者，或者甚至是就说我们叫老驴等等，都逐渐的走到这个大自然当中来。 对， 但是往往有的时候我们不经意之间它就会发生这些所谓的这个户外运动的小的事故，这些小的事故可能有的是我们能够承受住的啊，也过去就过去了，就像我们平时走路绊了一下或者摔了一小跤擦破一点皮儿，这样可能是能承受住的，有些是我们没办法承受的，有的可能是更大的伤害事故。所以说呢，但我们要知道有一些因素是我们可以通过提前的知识做判断或提前的意识做判断来规避的，有些是我们明明知道它有风险，我们可以选择其他的路径去避过 躲开它的， 对吧？躲开它的。还有就是本来它不是风险，由于我们操作的错误或我们这个行动上的错误，它变成了风险，我们都应该通过这样的一个知识或者获取的途径嘛，我们来了解它啊。可能过去我们认为它不是个问题，现在可能它就是问题，而且要引起我们强烈的重视。 对 比如说有人说我是个路痴 啊，我就不记录啊。你在城市里没问题，有导航， 嗯， 是吧？你到野外了，你就没有导航，你没有专业的导航，你路痴，你可能你就迷路了啊， 连信号都没有。 对，一会儿呢，我们会对，一会儿我们会具体的去说啊。啊，有人说可能我平时就不太爱走路，今天好不容易来了，他们能走，我就跟着玩玩啊，我在原路等着他。有的人可能人家这条路走从另一个出口出去了，你在原路走你等不了人家， 嗯， 你就必须得跟着他走， 嗯， 跟他走你体力又不行，可能虽然我体力不行在城市里没什么，可是在户外运动的过程当中你体力不行可能就是个问题， 嗯， 今天我们把这些做一个一一的梳理啊，保证我们大家能够都享受到户外运动的乐趣。 对， 那么户外运动到底，有人问我户外运动的乐趣是什么，户外运动乐趣是寻找那份内心中纯正的自我，这个自我每个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啊，有的人是这个自我实现型的，我想干这事我就要干成啊， 实现了， 不管千辛万苦啊，那可能这是我的自我。有的是我为了富幸福的生活，我今天到外面知道啥是吃苦，然后我回家享受我自己的幸福生活，什么时候都满足。 嗯， 每个人和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最终的一条啊，我们户外运动的法则里面，不管你到哪儿，不管到高山火海，你回家是最终目的，这个家是指精神的家园。 嗯 啊，不仅是回到你现在住的家，对吧？我真正的寻找内心的自我啊。可能啊，我们这个山很高，可能我们的海很阔，但不管怎么样，不管你经历过什么千辛万苦，最重要是回家，回到你自己， 嗯， 你向往的这个精神的家园里面。 对， 嗯，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说的嘛，哈，安全是大家首先要重视的。 对， 否则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能够如约如愿的抵达到这个家的嘛，啊， 对对 对。 而且我觉得牛老师今天说的这个， 嗯， 对于户外的运动的这个定义和理解，我觉得还挺感动的哈。 嗯， 就是回家，这个家不光是 新的认知， 对，有个新的认知，就回家不光是要回到自己真正的家，还是更多的是精神的家园。确实是户外运动，它有一种很别样的魅力，就是你不光能够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同时你也能够在旅途当中看清自己、认识自己。 嗯， 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很多户外运动者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吸引的点，对。追求，嗯， 对，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吧啊，这个安全的问题有方方面面，像您说的啊，我们从在学校里学习恨不得要四年的时间，有时候都学不完。 对， 因为有时候它的确是属于叫千变万化，不是我们书本上很多东西它已经给你列出来的，有时候那些突发情况甚至是我们没有遇到的。 是， 那我们从大家最常遇到的一些安全的角度去入手的话， 嗯， 大家应该都关注哪些点呢？ 嗯， 这样吧，我们就分为几个段啊， 嗯， 就是出发之前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完了在实际的行进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 嗯， 然后之后我们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那出发之前首先要知道我们要去哪儿， 嗯 啊，我们今天是这个去爬山还是去徒步， 嗯， 还是这个到海边去游玩，还是我们在水上的活动啊， 嗯， 我们要知道我们去干啥。那根据我们各种不同的类型，我们可能选择的这个装备是不同的，并且主要是我们做前期的准备路线。 嗯 啊，我路线我要去哪儿，这条路线怎么走最合理，怎么走最能够适合我自己啊，怎么走才能够让我最安全的享受我要需要享受的东西。 嗯 啊，我们有这样的原则，我们是不冒险的。 嗯 啊，户外活动看着似乎我们在电视里面接受的镜头好像都是在挑战极限， 啊，充满冒险精神 是不是啊 老师， 但是在户外过程当中，户外运动的过程当中，不是有风险没风险这个差别，那就是有风险就是百分之百的风险，所以说我们要百分之百把它规避掉，就要保证完全没有风险的情况下， 嗯， 我们去享受大自然给我们带来的乐趣。 对， 千万不要，这个风险我可不可以抵抗啊？有10%的风险，有10%的风险就等于100%的风险，所以说我们尽可能的要规避这样的事情。 对， 嗯，啊，比如说现在这条路有风险，那我们经常不选择这条路。比如说现在我们要去的这个景区有风险，我们可以选换另外的地方。 嗯， 啊，这个水上线路有风险，是吧？有可能开闸放水或者什么样，我们不去选择， 嗯， 我们就是尽可能的在我们能控制的范围内去享受大自然带来的快乐。 对，其实之前也看到过一些报道嘛，像牛老师刚才提到的，我们有一些驴友， 嗯， 热衷于户外运动，非要选择一条之前没有人走过的路，自己要去尝试啊，要去开拓呀，最后导致的结果呢，往往是 这个 背道而驰， 对啊，联系不到这个其他的人啦，又或者说是自己已经那个缺水断粮了，然后等着救援队来施救。其实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把自己置身到了一个危险当中，而且这本是可以避免的一个危险。 对，确实是因为有很多想要去做户外运动的这个运动执行者们哈，肯定会有很大的冒险的精神。 对， 但是确实在户外这件事情上，大家还是尽可能的不要去冒风险， 嗯， 因为出了事儿就是大事儿。 对 啊，一定要小心小心再谨慎， 对， 这个才是比较需要去遵守的一个原则。 对， 嗯 啊，是这样哈，这个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冒险，这个冒险和具有冒险精神这不是划等号了。 对， 有冒险精神这是一种好的品质，但是冒险它不一定是有冒险精神所带来的直接体现。冒险就有人可能是鲁莽的冒险，我就根本没考虑这些事儿，我就去干了，对吧？有冒险精神是我们敢于去干什么样什么样的事儿，而不是说我真的行动上是有危险的。那么刚才说了，有一些人这个我们去探险，那这是另外一个事儿，那是人专业人员干的事儿。像我都不敢去做什么不熟悉的地方，就在探险。 嗯， 那有特别专业的人去探险，比如说我们南极的探险， 对 吧？ 对， 那是有专业的队伍去干专业的事儿。像我们这种为了享受大自然给我们带来乐趣，我们尽量不要去做那个事儿。那做那个事儿呢，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啊，就是说甚至是你做的功课太多，得不偿失。比如说我们说我们最简单的事儿啊，我们现在普普通通的人群，我们出去到一个地方游玩。我们这条地儿我熟不熟？熟，我熟。我们当中有人熟，他带我们去，这个事儿就对你来讲可能就是风险。他熟你不熟，这可能就是风险。比如说我们现在说坐车去香山，我们爬个香山是吧？爬个百望山，这对没问题是吧？它成熟， 我们都熟。 对啊，成熟的景区它有各种救援措施，甚至道路的这个指路都非常非常清楚。那你说，比如说我们来个穿从门头沟穿到这个昌平这个线路都是我们所谓的驴友走出来的，然后那个人说我跟着他去，但对你来讲这可能就是风险。他万一出了问题啊，或者他走得快了你没跟上他，或者他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出了崴脚或者什么情况，那你怎么办？你又不熟悉这条线路。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不管你去哪儿，这条路线你一定要熟。熟怎么能熟呢？有几种办法，可以从我们的一些专业的这个网站上去了解他相关的信息。啊，现在我们有很多旅游写的日记，我们可以去了解这个。我们可以从这个现在我们的各种导航啊，都能够看到，实时的看到你是这个 3D 的图也好，还是卫星的图也好，都能够看到，然后能够熟悉到我们的路线。那么在熟悉路线的基础上呢，应该知道要做好提前的规划，也就是所谓的做计划。我几点去？我这条线路多长？我需要多长时间能出来？这里面就有一个隐藏的知识点啊。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正常人的步行速度大概是每小时5公里，啊，那一天呢，我们最长的啊，我们设定的上限啊，就没有特殊训练的人群，上限我们设置在50公里以内，就是一天你最多走50，那你一量这条线路70，那你还去吗？我现在已经告诉你了，你正常的城市里的步行你是走50，你这一条70，你觉得我这都不行，我多走3个小时、4个小时。那不是不行，你多走的问题，那涉及到天黑的问题， 对， 那涉及到各种气候变化的问题，涉及到各种路线不熟悉的问题， 你体力的问题， 上坡下坡海拔变化的问题，所以说这个就可能对你是风险。那么，在大概10个小时的基础上啊，50公里嘛，一天走，那么10个小时你要想到，10个小时你不是连续的走，中间肯定要休息， 对， 对吧？这50公里可能用到11到12个小时，那么你想你几点出发？现在我们北京天可能早上4点多亮天了，对吧？晚上7点多8点钟就是看不见 了。 这一条大概13个小时。那如果我们再晚一点时间，可能早上6点钟亮天的时候，晚上6点钟黑天的时候是12个小时，那这条线路可能又不适合你了。 对。 所以什么时候出发，这个时候你要有很这个清醒的认识，和谁出发，你的队友是谁，你的队友都是非常有经验的户外运动的领队，你是一个小白。你跟着他们没问题，是吧？你的队友都不如你呢，还你本来就是一个小白，你的队友更是小白白，是吧？那你千万就别干这个事儿了，是吧？因为在户外当中有很多很多突发事件，尤其是我们平时心情愉悦的时候还很好， 问题就出现在当出现了问题，在户外运动的过程当中出现了问题，迷了路了，或者延迟了，或者累了，或者疲劳了，会产生情绪的烦躁，会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出来。这个时候你有没有能力说服你身边的队友听从你的指挥？这都是问题。可能我们在出发之前没想过这样的事儿， 对呀， 啊，但是一旦真的走出去了，这些事情可能都是问题。所以说我们要提前把这个事儿商量好。那么在我们设计线路的时候，如果是说能走平路，我们尽量不爬山。 嗯， 那你说老师，我设计这个线路就是去爬山啊？那好吧，那是我们能走缓坡，绝不走陡坡。那这样为什么是这样呢？这个尤其对这个像我们讲叫冲陡坡的时候是非常耗费体力的。 对， 上的时候耗费体力，下的时候更耗费体力。 对， 是吧？尤其是不像你一个人，一个人你可能能够不断的提醒自己啊，刚才说的所谓的这个冒险精神，不断的坚持，坚持。但你的还有其他的队友，你可能说不动他了，他就是不走了，你怎么办？ 嗯，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事情。你和什么人去？那什么时间去？我们已经说了，什么时间回还要有，有设想。 出去就不一定了， 对对对， 很难按照自己预定的时间。 时间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在出发之前一定要。在你熟悉的人群当中留守一个所谓的及时随时的联系人，要通知他。比如说我今天走这条50公里的线路，我基本上要走到10个小时，那么可能全程要到12个小时。那么我一算，我早晨5点钟出发了，我到晚上12个小时的时候，到晚上下午5点，那我跟你约定好，跟留守的人约定好，如果我7点还没有联系你，你可能要替我干嘛，寻求救援了。有可能我那个地方没有信号，或者我出了什么问题，一般我们以2个小时为限，大概就是要有这样的。那实际上在中间的过程当中也需要我们及时的汇报，比如说我们中午休息的时候，我们大概走了5个小时6个小时，我要跟我们的联系人说我已经到达了预定的目的。那这个预定的目的是我们所谓做的线路，这条50公里长的线路我们中午大概到什么位置了，在什么地方休息啊？我是否已经按我的计划准时的到这儿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队伍的情况是怎么样，体力情况是什么样，这个装备情况什么样，我们的这个给养是什么样，是不是我们带的东西都已经没有了，还是我们带的东西很充足。这里面有个433的法则，433的法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至少留有30%的余量，以备我们这个不时之需，或者是我们回来过程当中使用，千万不能就是一下100%全没了，这个是一旦我们有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去获得外援的。 对， 这个事说起来其实挺容易啊，户外去玩了，其实提前做的工作要非常非常的多。 对，就在这个路线上的这个规划嘛，牛老师都跟大家介绍的这么详细了，可见啊，就是我们在户外运动的这个安全的问题上，大家其实是应该始终保持一根弦儿，就是从我们要设定这样的一次户外出行之前，我们就要开始考虑在每一步我们都是否是安全的，是不是把安全的工作做到位了啊。 对对对， 那像刚才您提到的就是我们在路线上的一些选择和建议嘛，给大家做出了一个提示。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一点关于我们的这个物资的问题，其实这个物资一方面是我们的食物的， 对， 刚才您提到的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带的一些必备的装备。 对对，是这样。必备的装备呢，我们如果说是从这个户外运动专业的角度来讲，一个是我们所谓的地图，你是否有啊？我们一般出去说我们的等高线地图。那有的朋友说，我就出去爬个大家都熟悉的山，我还带什么等高线地图啊？但是从我们的对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讲，最好是有这个等高线地图。为什么等高线地图呢？刚才已经说过，我们能走平缓的地方，绝不走陡的地方。 对 啊，我们通过等高线地图就能够判断出来哪个地方陡，哪个地方不陡。 嗯。 那么另外一种，我们如果没有那么专业，我们只是在网上下了一个地图，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知道在哪个地方可能有岔路，提前在我的这个地图上做好标记。那么在实际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在实际行走的过程当中也应该不时的为自己做好标记。现在我就形成了这样一个习惯，基本上我要在哪儿拐弯的时候，我会分左手和右手。一般我有个法则，我都在我的左手边记录标记。有很多人没有形成这个习惯，拐弯就拐弯了，或者找不出来。所以说这个习惯之后，我曾经尝试过啊，有一个地方我11年没去过，我还能够找到我当年 留下的若干的标记。 哇， 啊，我当年留下 的那看来您这个标记真的是用了很多年了，这种习惯。 对，这习惯 是系个红绳吗？ 不一定是，不一定是系个红绳，就是可能你在，比如说我们城市里面啊，我在哪个地方拐大路拐弯了，那我可能有建筑物， 哎，对， 啊，有建筑物。如果没有建筑物，或者是路边的一些标志，或者是建筑物的某一个字啊，有一个笔画的纸张，这都是 至少给你自己留下了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对对对，只有你自己知道，别人可能不一定知道。 对， 但如果真的是在野外的情况下，我们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做标记啊。所以刚才说所谓的布条啊，或者我们用石头子摆放我们的前进方向，但千万要记住，你要固定同一个手 啊， 固定同一个手，因为有的时候我们 一会儿这边一会儿 对，就是我始终在我的左手边做标记，那你。如果是真的发生了迷路，你回来找的时候，你看到你的标记，你还要能够找到你的方向。 对， 如果你一会儿左手一会儿右手，你就不知道哪边是哪边了。所以说呢，一定要固定同一个手，但我是习惯于左手，从我左手边找方向，啊，找我的这个所谓的标记物。有很多人说，那老师你怎么就能找到的呢？那野外那么复杂的情况，实际上我们要因为就长时间的关注这个事儿呢，他可能就会有很多办法啊。一可能是我们这个林间这个就是农民哈上山或巡山的路的拐弯的地方，或者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全是荒草啊，就有人走的一条小路，我需要拐弯了。这个时候你可能参照远处的物质啊，远处可能山，你站这个角度看到山的哪一个点上，哪一个在这个角度能看到山的哪一个点，在那个角度能看到山的哪一个点，这都可能成为你做标记的一个方法。那么也如果是说你为了留下这个标记让别人看见，这个时候我们的建议一啊，这个就是摆小石子儿。 啊， 在地上摆小石子儿， 对， 但千万不要摆上就完了，你就可以要把它踩实，因为有的可能后面还有人就不给你踢走了，啊，那能尽量大一点就大一点。那么有的人可能是习惯在树上或者哪儿啊贴一个什么东西，啊，但尽量呢，我们建议不要破坏 嘛， 对，尽量不要破坏植被。所以说这个有人说我是路痴，我根本也不知道，我没想过这事儿，所以这个事儿就常年积累出来的习惯，你慢慢练，慢慢的多练习。可能就像我们弹钢琴或干什么一样，你练得多了，他自然而然的他就能记住了。 嗯， 那如果比如说像我就是有点路痴， 嗯， 虽然我可能很细致的精细的记了这个标记，但我记不住它在哪儿，那这怎么办呀？那是不是就是我之前用过一个方法，就是我拿那个手机上有那个画图，这个点到这儿我画一个点，然后到时候我最后找这个标记的时候我看我这个圈儿，这个还挺好用的。 对，实际上这是你做这个方式，我们若干年前就是在出发之前，我在纸质版地图上我可以做这样的标记，但是呢纸质版地图是大路你能看见，尤其在野外林间当中，可能有就是农民或者巡山的人走的这种小路，是你这个地图上你是看不见的。 嗯， 这个时候呢，就要需要我通过我们自己特殊的手段来记了啊。比如说，你发现有一大石头，你就把它踩到里面。你说我从这个地方往左拐的，或从这个地方往右拐的，啊，你 自己给它 做一些，对，自己重新 做一 些标 志， 对对对对，自己重新做一些标志。 这里是奥运东道主，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

而肃穆，寄托着对牺牲英烈的无限追思。三千英雄血洒疆场，六百壮士长眠于此。那些留下姓名与至今无名的英雄之魂，将永远是这片土地始终血脉延绵的根脉所在。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六点、十六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欢迎继续收听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大学的牛志培牛老师和大家分享的户外运动过程当中的安全问题，我们就继续来听牛老师和大家去说吧。 我们现在很多这个比赛我们会做路标，甚至拴布条什么的， 对， 但拴布条呢，我有那么多布条行，如果没有那么多布条呢，拴没有了我怎么办？所以这个我建议呢，一个是我们利用就现场的环境去做，如果没有，现在可能这平原我根本找不，连个小石头我找不到，那这个时候刚才我又介绍了，说我们可以观察远处的位置我站在这个位置可能看远山我能看到哪儿，可能换个角度看那个位置就看不到了，好，我就在这个位置我要记下来，我是在哪儿转的，尤其是白天相对来讲好弄，晚上我们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是晚上行军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过去的时候天还是亮的，我突然迷路，我要原路返回，这个时候就涉及到一个原路返回。如果你没有做标记，你的标记是乱做的，你真的就回不来了。 对， 因为户外有个法则，就是如果我们在行进队伍当中有人出现了这样那样的意外，那我们可能要顺原路返回，或者从我们的备用路线下撤。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没有找不到我们来时的路， 原路 那就很麻烦。刚才也说，如果我们来的时候是晴天，结果下雨了，我们不能往前走了，我再找回去的路。一下雨，夏天的树叶被打的变形了，我们就找不到了。所以说，我们尽可能做固定的标记。这样是最好的。如果说这个我们没有办法，那首先我们可能要保持好大方向。那大方向呢，就是我们出门之前的纸质版的地图。 对， 我们也在这个野外发生过类似这样的事情啊，就求救的时候。我在山上刚下了个坡，我前面有个大树，我刚转个弯，你这么跟人形容，谁也找不着你在哪，是吧？这山里面树太多了，哪个大树算是大树，这是什么样？所以说大树是什么样的树，你还能要说得很清楚。可能我们就在树林里走最容易迷路的。人为什么迷路？人迷路的时候是不愿意承认自己迷路的。他认为的方向，这个方向，比如说我就是向北方走呢。其实你走可能就偏了，你走到南方，所以这个时候你才觉得你是迷路了。如果真的是这种方向，如果你发现是一直是直线，没有问题啊，只要你认准，因为我们有纸质版的地图，我只要我这大方向没错，那就没问题。那不像我们在城市里开车，我们导航这边是南，这边是北，是吧？那但那里面没有导航了。 那弄指南针呢？ 指南针有这样的情况，但是你只能判断是南北，但是你判断不了路。所以尤其在队友之间，尤其在发生了迷路这种情况是最多的。如果你的领队地位没有形成，很多人都给你提意见的时候，你这会儿你就懵了，你也不知道往哪边走了。当然指南针是一个好的东西，但是你现场临时决定，但是如果你在之前已经做好了这样的准备的时候，你就能够从你的纸质版地图上看到我这个时候应该往哪儿走。所以说这个迷路的事儿就很危险。往往迷路是发生在不知晓的情况下，还有很多人迷路是不愿意，首先是不愿意自己承认的。不承认导致继续向前走，越走越迷路，所以说这个是比较麻烦。 那像牛老师刚刚说的，说如果在树林当中迷路了， 如果我们在迷路的时候打这个救援电话打通了，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描述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像您刚刚说，你说哪棵树是不行的，那有没有什么参照物？ 好， 那怎么让他们来找到我们？ 好，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行进计划。正确的救援方法是应该向你的救援者描述你是从哪条路什么时间进来的，你准备去哪儿，让他们这些人来判断此时此刻 你的位置、 大致在哪 儿。对， 不是说你说我现在我是啥也没有，我这连房子也没有，我就一直在草原里走，那你根本描述不清楚，没有办法，你又没有 GPS 定位，是吧？所以你要，这就是刚才我们做路线图的一个重要的作用。救援队他就会通过你几点进来这条线路的，大概推算到你的什么位置， 对， 它有一个大致的方向，不能说我这有个大树，我刚下了个坡，刚上了个坡，前面过了几个房子，那都没有用，除非有些特殊的标志啊，比如说山上有一些这个输电线的塔， 对， 或者有些过去废弃的屋子啊，你说可能我过那个废弃的屋，大概走了一个小时多了啊，它可能这些特殊性的标志，它能判断你什么位置，或者是说我们在什么时候过的最高点，然后我们往下走或者往哪儿走的，这个时候说这样的方向性的，不要说具体的，那你在具体的时候我前面有15棵草，那你根本没法找到你。 对， 另外一个呢，就当我们一旦发现自己可能方向有混淆的时候，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慌张啊，要立即的正视自己现在的问题，与队友去商量到底我们应该走哪条路，是吧？我们现在有什么办法选择，是继续前进，还是我们能找回我们来的路，我们直接下撤了。这个是户外运动当中一个法则，也避免伤害事故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法则。 对， 对吧？千万千万不要鲁莽。所谓的我这个是冒险精神，你那不是冒险精神，你那是这个鲁莽的精神，那个是不对的。 那这个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啊，就是在户外的过程当中遇到迷路的情况，这个的确也是我们安全问题首先大家需要去考虑的嘛啊，我们这一趟这个行程。整个在这一段路途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把它设定的都是安全的啊？ 对，实际上不一定是迷路，可能有的是一段路我走岔路了啊。本来我想沿着这条路走，我可能走岔路了，这个也应该被算到我们判别方向出现了错误，我们要应该及时的纠正。可能你从这条路也能会到你最先设想的那个方向去的，但是你本来是没想走这条路的，那这个时候你要及时的纠正。啊，不能是错下去有可能是对的，有可能是不对的，那可能就是真的越走越深，你可能真的就迷路了，真的这个方向就不一样了。 对，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还有可能会遇到其他的突发危险情况，例如说是蚊虫给我们造成的困扰啊，尤其在这个季节还是比较常见的嘛啊，大家在城市里头都觉得有时候这个蚊子啊苍蝇多 特别 很烦躁了，那去到户外的话其实这个情况只多不少的啊。那对于大家来说在蚊虫这方面给我们会不会造成一些安全的隐患呢？ 实际上是蚊虫呢可能是这个一个小的点吧，但是呢尤其是蚊子啊，因为白天行进的蚊子不会特别多，除非在草原里或者草丛当中。其实呢最难防的是一个东西叫蜱虫啊，这个蜱虫这个东西是真的是没经历过，你们是不知道，就经历过就是非常非常难受，就是刚开始是没有任何症状的啊。这个蜱虫啊，我们现在就是据不完全统计，我们现在这个硬蜱虫大概有100多种，软蜱虫大概有10几种。 哇 啊，这个蜱虫呢，它一般多数在草丛里啊。这个 它这个分南方北方吗？就比如说北方、 不太分南方北方， 哦、北方也、 啊、南方也有，北方也有啊、哦。有人叫它草耙子，有人叫什么，反正各种不同的叫法。它呢刚刚开始咬到你之后呢，它可能就会像我们蚊子叮的包一样，但它是会非常多、啊，有点像起痱子一样，就可哪都是这种 啊、 是一个虫子咬了然后它会起很多的这个包， 不是它是很多 很多， 它不像蚊子咬你一口就完事、 啊、 它会咬你好多下 啊, 啊，有很多的咬你好多下、 啊、 所以说你就会感觉到哎呀很痒，但它刚咬完你是不痒的，之后就会首先那个像蚊子包一样的东西就会慢慢变大，变成一个很大的红点、如果有的人体质不好的话，他可能就会甚至会溃烂会感染、我当年我的队友们就发生了这事，刚开始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后来回忆是因为他在草丛里跑沾上的这个东西，然后呢我们也就因为蜱虫这个东西它不像蚊子 啊，它这个一旦这个咬了你之后，你当时清除它的时候，它可能就断臂，它把它的嘴就直接给你留在皮肤里面， 对对， 这个时候就比较麻烦。那这个时候一般有的时候我们人的正常第一反应是说，有人东西咬我，我去打它，这时候你打它嘴正好折在里面了， 对 啊，那怎么办呢？我们当发现这种情况，一旦真的发生了这种情况，我们有几种解决。一是我们身边如果有酒精的话，喷酒精， 嗯 啊，有这个凡士林的话，抹凡士林， 嗯 啊，抹凡士林作用是给这个蜱虫窒息，它自己就脱落了。 哦、 啊，然后 能把它抓出来吗？ 不能抓， 抓不出来， 这绝对不能抓， 绝对不能抓，绝对不能打。你啪，像、 啊、不能打 蚊子啪拍死了，这绝对不行。 嗯， 一拍死它那个嘴，它那口气就折到你的皮肤里面了，它、 哦 啊、就会发炎了。 对、 嗯， 而且这个发炎呢，它会产生一连串的反应，会让引起你的高烧。啊，当时我那个队友就是不知道怎么，后来没办法，他发烧了，我们去医院， 嗯， 医院跟他疫苗说啊，说那你这就是蜱虫。就开各种药来吃， 对 啊，实际上我们在国内也发生过，我们在国外也发生过类似的事儿。刚开始不知道这是什么，是被什么咬的，这么一片一片的。刚开始不痒，到第二天、第三天就奇痒无比。 嗯， 啊，这是蜱虫。那么，当我们一旦发生这样的事儿，我们首先干嘛？它在我衣服上粘着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抖落衣服，千万不要手扑了。 嗯， 要用手糊了它就咬你的手， 不要跟它有任何的 肢体接触。 那么一旦真的招惹上它了，那我们就想办法来解决它嘛。嗯，这个我们就各种药物，现有的啊，可能就是风油精啊这些的药物能够对付它。 嗯， 那么或者实在我身体是什么都没有，老师你我还有酒精风油精我根本没有，我现在这是怎么办？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火或者烟头， 嗯 啊。 烫 它， 对对对对，不是烧它，就是给它一热，它就自动脱落，不一定这个热非得沾接触到它身上，有可能你接触不好，把你自己皮肤烫了， 对，有可能 它感觉到热，它就可能就退下来了。 对， 啊，这对蜱虫啊，这个防不胜防。 嗯， 那我们怎么办呢？一般情况下，我们真的要没有办法必须涉草走的话，我们会把我们的裤脚都扎紧， 扎好，对， 把裤脚扎紧啊，就不给它进来的机会。 嗯。 那么在野外另外一种比较烦人的事儿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所谓的各种风、 oh. 啊，不管是蜜蜂也好马蜂也好，那各种风，尤其是女生们啊，一见着风就会经常惊慌失措、 嗯、 啊，惊慌失措。 对， 一旦有一个蜜蜂或者有一个风蛰了你，它会就释放一种招引素啊，它会把它的同类招来继续蛰你。所以说呢，当我们在野外真的遇到蜂巢的，我们看见蜂巢就尽可能的躲开它。那么如果是偶尔有这么一个两个蜂在你周围去那个什么的飞的时候，你也不要可以招，你正常走就行，它不会主动来攻击你的。 嗯、对。 在这时候如果你可能想办法拿个你说你戴了个帽子、 啊、 你啪一打它没把它打死。 那 他就会发出一种招引素来跟踪你， 就 蜜蜂报仇来了、 啊、对对对对， 会找一帮同伴过来。 对，我小的时候我们的小朋友玩啊，但就我到现在还能记得，非常惨，而且是有的时候如果是真的那些风对蛰的、 嗯、 会涉及到生命危险， 是的， 会涉及到生命危险。 嗯， 那如果我们真的一旦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办？首先我们外号就装死啊，你在地上不能动不能跑，越跑这个袭击你的可能性越大。对，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拿我们的衣物包裹好自己的头部、 嗯、 啊，包裹好自己的身体，蜷缩不动啊，慢慢它这个风可能就会散去。 嗯， 但是呢，一旦这个你出现了招惹它了啊，这个就比较麻烦。所以说我们在行军中，虽然我们手上有手杖，我们手杖呢是可以来制造声响驱赶我们其他的一些动物的、 嗯， 但你绝对不要去轻易的敲打树丛。那有可能很多的蜂就在树丛里住的小的窝，但你一敲打把它敲打开了之后、 嗯、招惹来 了，就比较麻烦了、嗯、就是因为单独的蜂啊招致这个大量的蜂来蛰你的时候，这种现象也是有发生的。 嗯， 好吧，那如果我是在偶尔在行进的过程当中突然被一只蜂蛰了， 嗯 啊，我经历就被蛰过啊，也是很小的时候、 嗯、 怎么办呢？我们要迅速的清除它的毒针， 嗯 啊，但是呢不要挤它的囊，这蜜蜂蛰完你它也活不了了， 对 对吧？然后呢迅速的清除毒针，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身边有可能啊就有这个缓解它，就我们最好的就是肥皂水。 嗯， 那么现在上哪找肥皂水怎么办？我们尽可能的用我们的手啊把它这个毒液尽可能挤出来一点、 哦、 啊、 嗯、 但是呢千万不要用嘴裹， 嗯 啊，尽可能挤出来一点，然后呢有可能的情况下我们尽可能的控制它，冷敷可能会好一点。 反正会很疼。而且它很突然，就是被风遮，我那次就是因为风落在我身上了，我没注意，走路随手一过，它就把我遮了。 哦， 对，我也被遮过。我是在特别小的时候去那个鱼塘边钓鱼，跑着跑着就突然一阵剧痛，也不知道什么情况，然后就这个大腿就肿了一大截。 哦， 就是特别特别难受。 嗯， 你被蛰过吗？ 我没有，所以我肯定难受，就是胆寒。 就有的时候你不招惹那个蜜蜂，就你可能就碰上它了。 对， 就你跑来跑去，你碰上它了， 它觉得你是在攻击它。 对， 所以说这个蜂也是比较难对付的，一个是蜱虫，一个是蜂。那其他的可能相对来讲，我们遇见的可能性就不是那么多。 还有一个，就我觉得挺恐怖的，这也是我为什么特别不敢做户外运动一个原因。我特别怕蛇。 蛇， 我不知道碰到蛇之后我该怎么处理。我是跑呀，还是站在那儿啊？我还是去挑衅他，是去制服他呀？这怎么办呀？ 在北方还稍微好那么一点点、啊 嗯。 对，因为北方可能相对的这个有毒蛇不是那么多，但也不是没有。其实对付蛇是一个最简单的，你首先能绕开它，它先绕你。被蛇攻击多数都是踩到了蛇身上被蛇攻击， 就、嗯啊、像是刚才你说的你无意当中 撞上了。 所以说刚才我说了，我们可能在行进的过程中手上有手杖、 嗯、 可能知道一些声响，或者是我们 听到的时候就会跑了， 可能我们大队伍人走的脚步声他就一般就会就躲开 了、嗯、 或者怕就怕在树上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尽可能的不去招惹它，一般不会主动攻击。那么如果真的被主动攻击了，那我们有很多很多办法了。第一个就是要保护好伤口，用快速的用清水冲洗， 嗯 啊，这个制止它的血液循环、 嗯、 啊，比如说被咬的手了，我们截断循环，这限制它的循环、 嗯、 然后有可能这个求救的就尽快求救。因为或者是说我们当被不明的这个东西咬伤之后，我们也要采用这样的方式啊，首先用肥皂水清洗，然后这个制止它的这个循环。这个蛇的问题，可能我不是蛇类的专家啊，就是因为野外嘛，肯定会叫，我也遇见过，但是基本上没有攻击过我的经历啊。就是当我们走进它的时候，它基本就走 了， 对、 嗯， 除非这个你踩到它身上了，或者是真的没注意到啊。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是我们可能会野外的时候，可能会被一些所谓的家养的野狗会袭扰。 嗯，家养的野狗、 啊、就可能就是农村的那种没、 嗯、 就是没有拴着的狗啊、 嗯、 不是那种宠物狗。遇到这种攻击的时候千万不要跑， 越 跑 它 会 越追你， 因为它就认为它强势你弱势。这个时候你可以跟它对视，刚才像你说的跟蛇你可千万别对视、 嗯、 啊，你没那本事抓蛇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对视、 嗯、 但对这种动物你可以用这种方式来震慑 瞪它 啊，用这种方式来震慑。 我以为跟它要对着叫、 啊、一般的情况下不会发生这个动物就会主动攻击的、 嗯、 啊，那也有的时候呢，我们就可能啊，尽可能保护好自己。 当然，刚才这个是说到了户外活动过程当中遇到的这种生物啊，毕竟这都是大自然当中大家共同生存的一个环境， 嗯、 所以我们尽量做到的，其实刚才听宁老师的这个前提嘛，都是尽量不招惹他们，其实他们也不会特别的去主动攻击我们， 对， 这也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个前提。但是还有一些情况呢，是我们在户外活动当中啊，环境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突发情况，就比如说。 嗯， 有些这个山间里的这种落石也是会给我们造成一些突发的危险情况。 对, 对, 对， 那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实际上这个落石不一定是在山间的公路上，现在我们很多的公路也是沿着山开的、 嗯、 包括我们北京周边的，包括去昌平八达岭都会有这样，它会警示你啊、 嗯、 落石路段请注意。 对对， 那如果是真的我们在这个户外活动登山或爬山过程当中实际上遇见了落石啊，有几种可能，一种自然松动，通过什么过车呀、啊、或者什么人的震动从山上掉下来石头。这个时候呢，大家知道这个石头它不会一直沿着这个山坡一直这么滚动，它一定会越滚速度越快它会跳起来的。 嗯， 所以说当你在山脚下的时候，在山底下的时候，你尽可能贴上的墙壁啊，贴上壁它就可能不会、 哦、因为它出去了， 对对对对， 弹飞出去了， 它会弹起来、 嗯、 所以说你不要往外跑。 嗯， 往外跑可能就是 反而把自己， 反而会，我们有的时候说你越跑越追你啊，这可能是戏称了哈、 嗯、 就是因为你要不跑你就贴着它可能也会被砸到，但是风险会小很多，但你要离开它可能风险就会大。其实在这个户外活动中呢，落石的风险最大的是队友造成的，是前面的队友 啊、哦、他走过 啊登下来的时候、 嗯、 啊，包括我们在野外攀岩的时候也会发生、嗯、这个时候一定啊要提醒有落石、 嗯、 啊！刚才我们说过，一般我们行进队伍会有一定的距离，人和人间会有一定的距离、 嗯、 那么当有落石这句话出来了之后，就 这是个纪律，你是我身后的人，你听见有落石的你也要喊 有落石， 对，有落石、 嗯、 你后面的人一直喊就一直到要传到最后一个人， 嗯 啊，绝不说啊我知道有落石行知道了，后面人不知道啊那不行、 嗯、 啊，尤其是队友知道的这种落石是比较多的、 嗯、 啊，就是小的落石一定要提前呼喊、嗯、那么对于这样的山区说，我们可能我们今天要爬山可能有落石这种情况，那可能我们就选择要戴头盔了、 哦、 啊，可能就选择戴头盔了，那就没有这种风险，那我们可能全是土山没有石头， 嗯， 那我们需不需要戴头盔，那就看看坡度， 嗯 啊，全是平坡还是全是陡坡都不一样，甚至是包括我们登香山有的时候啊，我们可能走走边上的路它也有小石子它可能会滚动、 嗯、 或者我们脚踢的或者别的小朋友玩弄个小石头都可能是这样， 嗯， 大家都知道这个一个小石子啊，从我们说自由落体9.8米的速度对吧，那它几十米下来，那它可不是一个小石子的问题，那它是一个定时炸弹一样的、 嗯、 砸到谁身上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嗯、 啊，我们就发生过我们的攀岩的过程当中是上面落石头盔直接击碎，那我们头和头盔呢就没法比了是吧、 嗯、 根本没有它的那个硬度、 嗯、 所以说呢对于落石我们应该这样，还有一个我们尽量不要采用触碰这个松动的石头，我们有准备的情况下可以触碰啊，什么叫有准备，我已经观察好下面没有人了，我要把这个所谓的这个松动的石头给它清除掉， 对 啊，为了后人或者为了其他的人安全所考虑啊，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来清除掉， 可以这样做， 对，那如果我后面有队友我想把它清除，先这个时候你先别做，等你队友过去之后我们再处理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也是我们在这个户外行进过程当中一个纪律啊，不要触碰非这个路线上的东西，比如说 我实在爬不动了，我抓一把树干，可能树干底下那石头就是松动了， 对 啊，它那个就可能往下滑， 给后面的人造成危险、啊、 危险，所以说我们经常在行进的过程当中我们尽可能的不要动边上的一些灌木，为什么，因为灌木你拉的时候你是有准备的，你后面的队友可能和你两三米远他是没有准备，当你一松手的时候他可能像一个弹簧一样砰弹到他了，而且这会产生一系列的连串的反应啊，刚才说了你这一拉着树杈里没准里面有什么动物又惊动它了，所以尽量我们不要碰这些东西啊，所谓的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走自己的路。 那还有一点呢就是关于防晒的问题啦，其实这个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别说是户外了，在城市里我都会注意防晒，那在户外这个晒伤会给我造成多大的影响呢？ 那么一旦这个晒伤发生的前提，首先就是一个是感觉到热是个前提，是发生晒伤的前提，就是裸露的皮肤热，那么如果我们有东西来遮挡啊，就可能晒伤的可能性就会降低很多， 对， 那么就是如果我们现在是没有东西遮挡那怎么办，我们有没有办法的先解决它的防晒的问题，如果我们有防晒霜我们可以通过涂抹防晒霜，如果没有防晒霜我们从我们帽檐什么这些遮挡， 嗯， 如果这些我们都不起作用，一旦发生了晒伤啊，你感觉到晒伤的前提是什么，当你感觉到皮肤有刺痛，这个有可能发生晒伤了、 嗯、 那么我们首先第一个办法降温，我现在如果身边有水或者湿毛巾 冰敷 这个皮肤，那如果一旦真的晒伤了啊，那我们可能要通过各种药物来涂抹，那不能让它再继续的发生，其实晒伤甚至是这个再继续深度下就是皮肤的灼伤啊，就跟烫伤有点差不太多了，可能轻的就是脱皮嘛，不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对，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牛老师一起来分享的这个户外运动安全的话题呢，给大家说到的这些点，其实很多都是我们会认为说是太不经意，又或者说是太自然不过的一些情况，但是往往在这些时候都会隐藏着一些安全隐患，是不是我们能够及时的注意到，以及说我们是不是对于大自然真的有一份敬畏感，其实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在我们参与户外运动之前，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大家要有这样的一个安全意识呢，就是因为我们始终要对大自然保有一种敬畏感， 对， 我们面对大自然的时候，就像楚燕在上一次节目当中曾经提到过的啊，面对大雨造成的一个把车淹了的那种情况的时候，才能感觉到这个人在自然面前是多么的渺小，多么的无力， 大自然的威力是多大，水火无情， 对，所以在我们每一次去参与户外运动之前都应该把这份敬畏感一直记在心里、 嗯、 我们才会更多的去关注到每一个环节所会发生的这些安全的问题，我们是不是都注意到了，都有一些相应的解决办法也好、 嗯、 或者说是规避的办法也好，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享受户外运动给我们带来的